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哈哈，咱们这个漂亮妈妈来了。 不是，你要换个定位啊，不许从这么说。 咱孩子还茁壮吗？ 非常茁壮， 非常茁壮。你别说，咱们凤凰卫视这么一个小的地方，男女之间已经分出了阶级。我那天估计了一下，我算中产阶级，葛辉这已经是资产阶级了。 为什么呀？ 富婆呀。 为什么 富婆呀、啊！我现在就奔着找富婆呢。 不是你知道最近那个中国女首富，人家资产是多少吗？几百个亿来的，270个亿啊， 都记得清楚、啊。 这叫富婆、啊、 那个新闻我们 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就觉得文涛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没错， 你看到这个新闻怎么样？你会不会一下子觉得？ 我觉得中国 有点打击。 我觉得中国实在是藏龙卧虎。你看，像这样的一个人，以前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还是搞媒体的呢。 藏凤凰 造纸，你知道吗？所以 不是，还不仅仅是简单的造，就是首先它是回收废纸， 回收废纸，你知道吗？所以葛辉人家特别惦记着我的问题。 那天那个新闻啊，我还真特别注意那个胡润的那个首富榜啊， 对， 就是这个第一位这个张英啊。他做的这件事情至少从表面上看哈，非常有建设性， 女富豪，没错， 从美国进口废纸加工出口， 对， 我都上心了， 所以不仅仅是财富本身， 你都上心了， 长得那叫一个这个比较喜庆啊，长得喜庆、丰满啊，这个而且呢他是山东人，跟我是老乡，而且呢他是1957年出生，我是1967年出生，你看我们俩都带个七字。 文涛从现在开始收集各种资料， 哎， 可以和以后和人家攀谈的资料。 对对对，而且过一阵呢，我恰好就要去东莞出差，哎，没准可以拜会一下。 我请你做报告。 我注意到人家女富豪还说了，说像我们这个造纸行业出身的很多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呢特别重信义。我想他也会对我守承诺，对不对？ 人家承诺你什么了？ 不，我也脑子里想象很多美好的事儿。富婆，为什么说你是富婆？我老去不了美国，你就能去美国。你看看葛辉带回来的。 哎，可是我去美国是干正事儿去了， 就爱去那资本主义的地方， 去做奥运宣传活动去了。 哦，宣传咱中国大奥运。 对对对、哎，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宣传活动有一个特殊点呢，就是和美国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橄榄球，职业橄榄球结合起来了。我们在他这个职业橄榄球联赛的一场比赛的间歇当中，做了一个7-8分钟的福娃的表演，然后 NBC 美国最主流的电视台嘛。大概给我们转播了1分半钟，你知道 、 你不要笑，哎，文涛你外行了，你真的是特别外行了。他这么一笑，我就知道他在那想什么呢？1分半算什么呀？我们凤凰卫视 最贵的广告都是在 $25万30秒。30秒能卖出25万美元的广告， 那是平常的比赛。如果到超级杯的话，那个30秒就是200万美元。 哦 ，Super Bowl， 所以对 Super Bowl， 那我们这就是 Super Bowl 啊，在 Super Bowl 的比赛里， 美国人确实重视咱们了啊。 Super Bowl 是最后一场， 最后的那一场叫 Super Bowl， 中间的那一场，哎，那就是你讲的25万。Super Bowl 那个广告全是什么可口可乐啊这些公司包的。根本挤不进去， 那感觉咱们中国奥运拥有了跟可口可乐一般的地位嘛，荣耀 远远高过可口可乐。 哎，你跟着他，我跟你说，葛辉啊非常有意思。你别看他漂亮妈妈，他我心狂野。上次在咱们节目节，他看上海法拉利那个 F1 啊 ，F1 赛车。这次你说他喜欢这种。你看这次拿的这个摩托车头盔，哎， 什么摩托车头盔？又外行，这是橄榄球的头盔，对对对， 橄榄球，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特别壮的，身高大概都在1米9以上，然后体重差不多都是200多磅。 你喜欢这些小伙子吗？ 我觉得这个运动，反正我看得很外行，非常非常外行。我觉得我自己挺错位的，就是我会去看那些我完全不懂的东西，然后呢也看得还挺激动的。 这美我觉得是一种彪悍，你觉得是不是像集体斗牛？ 他 那是 这个橄榄球是分工很严密的，每个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只干一样事情。那些专门挡的就专门挡，那些人呢专门挡的呢多数是黑人，然后脖子呢比头要大的那种， 对 对对对，基本上脖子比头要大， 哎， 脖子比头粗的那种，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些是跑位，就专门在前方，他们个子不高的 ，Rice 以前49人队的一个黑人，他们个子不高，他们非常灵活跑，但是全队呢，一定有一个多数是白人，现在也有黑人，就是四分位，他是灵魂，这个人呢，统计过都是靓仔，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看他这国家造鞋工艺估计不错，这怎么这球像绑鞋带一样系的还挺好。 你给大家看看，其实这个球最特殊的地方是画上了我们的这个奥运福娃。然后还有他们的这次的这个头盔呢， 哎，这写的是中国字儿， 哎，叫中国碗。为什么叫中国碗呢？也就是到明年2007年奥运倒计时一周年那一天，8月8号会在工体做一场这个美国职业橄榄球，两支球队的橄榄球赛。 这个两支是一个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一个是那个San Diego的海鹰队，非常非常。 徐老师绝对是那种。哎，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件宝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好好好。 就是那个在球赛开赛之前，这个爱国者队的这个总裁，他送给我们奥运宣传团的主要队员每人一件这个巨大的橄榄球服。印着88号，这个88呢，就是象征着明年，哎，8月8号的时候。 哇，还许戈辉， 哎，还印着我们的名字啊！啊， 真是，哎，哎呀，好家伙， 哎，这个 这个 球衫巨大，哎， 不过许戈辉当孕妇装穿着还不错， 够装好几胞胎的。 对，哎呀，真不错，哎，但是啊，你们说了半天，我觉得这玩意儿啊，它就像是什么呢？运动中的航天飞机啊。可是你们也得关心关心，我为什么说他摩托车头盔啊？你得关心关心摩托车、自行车级别的运动。 什么意思啊？ 你在美国看着橄榄球，你知不知道最近国内在说什么球？ 说什么球？ 女足。 哦，说女足的境遇很悲惨。 所以我为什么说贫富嘛？哎，你觉不觉得最近你去美国期间呢，国内闹翻了天了？就是最近一年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从某些行业开始。大家都哭穷，甚至从我开始，然后哭穷遭到痛扁，然后就开始争论。你比如说，你记得吗？电力行业职工还薪水高了还是薪水低了？然后大学老师，你们哭穷，然后甚至说郝海东原来也说我们这有些踢足球的比民工都不如。哎，到现在出来说铿锵玫瑰，挣钱太惨了，说是挣多少钱呢？最高的我记得就是孙文，说年薪可以拿到20万，但是孙文是什么呢？说我现在有三大难题，我找不着对象，我没法结婚，我找不着对象，我三大原因。 这得全国人民负责。 不是，第一个原因全国人民不能负责。他说第一个原因是长相，第二个原因是金钱，说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来着？ 是文化。他说 是文化， 是三枚，叫没有长相，没有金钱，没有文化。 你看这三样，戈辉全有了。 女足队员的一个 帅的 尴尬， 前20万也不少啊。不是说女足她这样踢得好，我才不信呢。 我再给你看一个照片，这是我们导演准备的啊。你看第一个人，这是韩国的这个女足国脚，叫朴恩善，月薪10万人民币。你看下边是中国女足的国脚王丽萍，月薪是多少呢？这个1500元。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从1990年到2005年，这个亚运会的东亚四强赛，中国对韩国12场比赛全胜。所以人们就开始这个比了，说是韩国这个足球运动员最低什么月薪呢，25000。我们现在少的我见过女足说挣150块钱的月薪，200块钱的，900块钱的，1500的，2500的，基本上这么一档次。 我这个就你说我们不关心摩托车级别的，其实我在那个就在不久前女足刚刚那个打完亚洲杯的时候，我就采访过他们的那个马晓旭。主力队员，对，马晓旭，而且马晓旭当时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特别可爱那个女孩子。因为啊，她回绝了很多其他的媒体，所以她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说 她就是因为觉得你是三游主持人。 她说姐姐，你别跟他们说我是在去那个俄罗斯比赛之前接受的你的采访，这样我跟那些那个媒体的那些哥哥姐姐我就不好交代了。 特淳朴 、而且呢，我观察到了一个细节啊，因为他在亚洲杯呢被评为最有价值的球员，所以他的经纪人就送了他一部手机，当时的诺基亚一款比较新的手机，我估计是应该是值几千块钱 呢。 哎呀，他那个真爱呀，那个高兴啊，我也有一点纳闷儿，因为我觉得说球员嘛，你再说他的月薪低，那可能只是一个账面的一个收入嘛，他们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奖金啊什么的。结果发现他真的是 刚才那个数据啊，其实要是再能统计一下中国国内男足球运动员的收入，那就精彩了。成绩呢，女足比男足好很多， 那没 可是收入呢？男足会比女足好很多，对不对？ 那些那些因为广告商俱乐部一个联赛制度，对不对？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那没法比，尽管那不是原来郝海东也说个别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就男足的，说也穷的叮当响，但是基本上你要看那个挣钱多的，就女足跟男足是 收入，女足和男足是没有办法的。 不是你这个事儿，我听到一种观点，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然你同情他铿锵玫瑰怎么怎么，我们很感动。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也得承认，这个体育啊，它确实是讲市场的。有些运动你就是没法跟另一些运动比，你比如举重。是吧？你能跟足球这种比吗？ 这还是两 个 体制， 这个总有一些 不不不，这还是两个体制之间不同。按我们原来的做法，我们的体育是要为国争光的。那这个时候呢，哪一个拿到金牌，哪一个有可能在国际水平拿到高的成绩，他其实待遇就应该好。你奥运拿到金牌就是房子啊，什么都上了，对不对？但美国呢，他真的是一个完全市场的，包括欧洲也是。你美国人他要讲想不通的话哈，他很多拿奥运金牌的人回去以后他就得做原来的事情，甚至失业。这个到时候说回来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是我的 professional， 这是我爱好的一个东西，我一辈子献身的东西，赚得多钱当然好，但是赚不到钱我能够拿到世界水平也是光荣，底线是我能生活下去。 戈辉，你在美国你有没有这奇怪，就是说他们最火的就是这玩意儿。 对呀， 他的足球也不，他倒觉得咱这么喜欢他们的第三类运动是吗？ 对，他们这个三大球嘛，三大球是排第一的是橄榄球，第二的是棒球，第三才是这个 NBA 的篮球嘛。 篮球， 对对， 足球都排不上。 所以美国人觉得挺奇怪的，说我们的老三怎么在你们那儿那么火，我们这老大在你们这儿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四是冰球，第五是高尔夫。足球是不知道在哪里，打排球啊，郎平去做教练。美国的这个排球运动员的地位之低啊，那跟中国的女排去比比看，你把美国女排的运动员跟中国女排的运动员的社会地位比比，没得比的。 但是我看见一个数字，你说是美国要说体育为了爱好嘛，美国的女足人口是多少呢？几百万，几百万女足人口。 那是因为他们有地方踢呀。现在他找个地方奔的，我们踢球现在练球是贵族的，你哪有地方让你去踢嘛？ 没错，我印象很深。 巴西人还能到街上去？ 我身上还有伤痕呢。我上中学的时候踢球曾经被殴打呀。我们跳墙啊，翻墙啊，进那个不让我们进的那个体育场。 是不是因为你们踢球踢碎人家玻璃啊什么？ 不是，就不准你啊。像他们说什么哪儿开全运会啊？是南京还是哪儿啊？建好的那个足球场，人女足教练都说嘛，建好之后。慢慢的这几年拿铁丝网围起来了，他不是一个你随便孩子运青少年就能。 你不是刚才叫漂亮妈妈吗？美国专门有一个 term 叫 football mommy。 soccer mom, soccer mom。 哎呀呀 ,soccer mom。 soccer mom, 因为他们那个要踢那种足球，就我们说的足球他们是 soccer。 对 对, 对, 对 他们的 football, 就是这个 了。 就 是这个了。 这个比那个圆的还流行、很多妈妈就为了小孩玩这个东西就放弃工作。 你知道 soccer mom 就有多流行呢、以至于有很多的商家就针对 soccer mom 这个阶层， 对对对对， 他这个制作了电视节目，他制作了一些商品，专门就是这些给这些 soccer mom 的。 那我看哥会有希望发展成什么，橄榄球英文叫什么呀？ football 嘛 ，football， 他们叫 football 啊，你以后可以发展成碗妈妈，超级碗妈妈。 我当那个 football mom， 哎，我觉得我女儿以后有这个 football mom， 有踢这个球的。 可别，咱还要嫁人呢啊！ 你以为她嫁不到人吗？这个 希望这样骗人行？哎，我得去广告了，行吗？这都得靠广告支撑，广告之后见，你知道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说他们说有些运动要扶持？因为女足，你不能不承认，那看台上就没人，那真是踢球的比看球的多。你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前一阵还发生了一什么事儿呢？在这个中国出现了个比分记录，女足比赛在江西一个省两个地区队踢40-0，40-0啊！你知道，到后来就是说那个弱队。强队就一不停地灌他们，然后后来那个前一场比赛他们打过一个30-1，那一个球怎么进的呢？就是那个强队的教练说，姑娘们都站着别动啊， 让他们 进一个。小女孩很屈辱，网上有评价呀、就说你看中国足球黑吧，放水吧放水吧。其实也不是，他们很委屈，因为他们这个队啊 根本就是拼凑成军，这地方女足没基础。可是呢，上边跟他们说，你们这个地方啊，要争办全运会，不是要争办这个省运会这个举办权，那你得在这方面有所显示啊。所以我还看一些资料，说你说女足这个那个没人看，等等等等。可是实际上为什么还要发展呢？因为在全运会上，女足好像拿了冠军呢、啊，可以顶四块金牌、啊。 其实政府还是非常支持这项运动，还是大力要发展的。 上有曾经可能会差一点点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文涛说那个是事实，女足的金牌是据说是一块顶四块， 一块。 如果是亚军的话，就是一块顶两块。即便是拿了个第三名，可能就是说第三名这个叫一块和一块一样，这个到第二名的时候还能顶两块呢。 哎，这事儿你怎么这么门清啊？ 因为我采访过女足嘛，所以我还真的是了解了一些女足的情况，挺尴尬的。像马晓旭他们就说你想看我们拿到亚洲最有价值的球员哈、 嗯， 就我们自己在欢呼啊，在庆贺的时候，发现看台上真的是冷冷清清的，是无人喝彩的一种 境界，就没有群众基础、啊。他这种运动就有群众基础，其实。橄榄球啊，研究美国一定要研究它的橄榄球运动， 嗯， 它对美国整个社会起到的作用啊非常大非常大。中国就是缺乏这么一种运动，它是全民，它使得就是说所有的人到了星期天，工人阶级，它三个运动地位它最高，社会阶层它最低，所以美国所有劳工阶级最多人看的就是橄榄球，到了星期天一定去看这个橄榄球，所以我就是，他整个社会就，所以经济利益都卷在里边，做广告的数量就极大。 你觉得你说这个话让我想起最近不都在讨论那个大片吗？然后这个陈丹青老师说了句话，我挺喜欢，他说中国的这个大片啊特别瘦，他还就拿中国体育举例子，他说中国这个这个大片就好比是什么呢？说我们国家中国文艺发达吗？百花齐放吗？我们肱二头肌，这就是看我们这肱二头肌很发达。可是实际我们贫瘠的一塌糊涂，这个他就说中国体育，你去拿金牌的这个体育，你这个拿奖牌的这个体育，就像你身上的这个肱二头肌，看看看，我中国强大呀，我这肱二头肌厉害呀。可是实际上你这个社会有体育吗？人民有体育吗？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曾经一度呢，中国全国大家都做的体育就打乒乓， 嗯， 对吧？打羽毛球，因为这些是我们切实可行的。你比方说你今天想运动一下，我们去打橄榄球，你开玩笑对不对？连踢足球也开玩笑，对着墙壁踢球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乒乓球，我觉得那个时候还真符合毛主席讲的这个增强人民体质这个效果。 没错， 现在呢越来越往金牌的方向转。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提法还是相当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这个世界级的体育竞赛中啊，比如说像奥运会，我们不要单纯的去看金牌的数量，首先要看奖牌的总数量，因为不是说只有夺得这个金牌才是最值得庆贺和荣耀的，首先要看奖牌的总数量，它更真实的反映你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实力。另外呢，就看每一块奖牌之后，这项运动它的群众基础到底有多大， 没错，这才是体育的真意啊。 咱们总说哦，你13亿人你就找不出11个踢足球的，我们真的是在13亿人中在找吗？我们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啊，你说这事儿，过去毛主席就说过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状态下，人民他真没什么运动。毛主席怎么野蛮其体魄，领着一帮人下暴雨的时候往山上乱跑，就是野蛮其体魄。你说， 但是可能在现阶段，他的确起了一个刺激国民精神的作用，这也的确不能小看。中国就是说，你说奥运这种东西哈，虽然老百姓中国咱没地方运动，可是国家有荣耀，心里也高兴，所以这个阶段也许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些姑娘们呢，我觉得也是挺可怜。就是她说的这个，我想起谁呀、啊？最近说长春女足拿了一个，反正赢了一回。长春女足有人投资 哦，有一个老板， 这老板太逗了。 哎呀，这个老板其实挺值得钦佩的。 你想到没有？这个老板一年投300万，连投了6年。 一点回收都没有， 一点回收都 没有，我估计是没有什么回收吧。 没有，没有。 他说，没有票房， 没 有广告，没有转会的球员转会的收入。你说他的收入还能从什么地方？ 1800万。然后这老板说，这次赢了哈，哎，一个人发8000，一个人发8000。然后呢，就跟那记者说你看这些姑娘们，我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现在就想赶快坐飞机回老家，从来没挣过这么些钱，赶快得交给 父母， 这国家体委应该给这样的老板发个奖。 不是，可是你听我说，这老板乐在其中。但是非常有意思，我看南方周末说嘛，说这那这些姑娘们，这个你们这女足有老板赞助，你们干什么？说平常事儿也不多，经常主要就是陪着老板踢球。这老板爱踢球， 喜欢踢， 他自己喜欢踢， 他男的跟女的踢， 我不知道怎么着，反正这女足说我们就是经常陪着老板踢球。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说以前体重190斤，现在只剩140斤了，都是踢球的功劳。 你看他投1800万，他减肥了，这减肥成本也够呛。 推广这样的减肥。 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德辉说我们节目前两趴都是肱二头肌，到第三趴该哪儿了？第三趴该尾部骨。 没有，徐老师说法叫小儿麻痹症，第三趴小尾巴。 真是，我跟你说，不平衡的现象不光出现在我们节目分趴，我们节目就像大片一样，都是社会的反应。这个社会很不平衡，真的。我跟你说，德辉，你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就是说，当然德辉参加很多帮助贫困妇女生孩子的那个活动，对吧？这个社会 他现在看不过你，主要是那个 我怎么看不过他， 我争取把他的那个我争取把他的焦点转移到女受妇身上。 对，你我还看不惯鲁豫呢。 更看不惯鲁豫，对吧？ 对，这年头太不平衡了。但是你觉得不平衡是今年的一个主题，为什么今年各行各业爆出这种博客上吵架的全是关于我穷啊，我穷啊，我不容易啊， 祖国山河一片红，红眼病，知道吧？大家都是这个一个不均嘛，贫富不均。这些年因为前些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了，那么余下来就有全民的共同富裕的问题。所以表面上是红眼病，是抱怨穷，其实是争取和谐社会的动力啊。 那你说女足是红眼病吗？ 女足他们自己没有，大家同情他们。女足是的确是，其实我觉得那么多新闻报道围着这个背后都包含着一个女足很不容易为国争光，可是他们居然不嫌那些老给我们带来屈辱的男足。所以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那么平行的比，就是像刚才某些体育项目它本身就是分冷热，这是承认的吧， 是 市场承认的。